在您听到的是汪正华先生和王玉敏先生合作演出的京剧《四郎探母》建娘片段。 南腔北调剧集，大师名家谈艺， 教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常慢慢 问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 下面呢，我们请您听一段玩笑戏的片段。这个剧目叫做《何朱佩》，专业的大院团近些年来已经很少演出了。这出戏情节诙谐幽默，应该说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一个玩笑戏，包袱很密集。郭元祥先生出身名门，他的父亲是老夫子郭春山老先生，既是一位表演大家，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郭元祥先生是北京京剧院非常重要的一位丑行艺术家，他的嗓音响堂，戏路很宽，这段何朱佩就展现了他舞台上挥洒的一面。那段熟板和后面的几句嬉皮唱腔非常的精彩，也展现了他的声音条件。吴富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生演员，像何朱佩等等玩笑戏剧目当中的老生角色都突破一些常规的演法，才能有包袱有哏。吴富有先生戏路很宽，曾经和众多名家合作，他在很多戏当中扮演的主要配角、硬里子角色都非常有光彩，像这样的老生演员今天也很少见了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何朱佩片段，由郭元祥扮演赵望，吴富有扮演刘志协。 福楼烦躁连阴雨，行船有雨当头风，老汉刘志贤，安人早为亡故，膝下无儿所生一女，名唤金凤，许配赵无须为妻，我那赵无辜老爷进京求名，缺少盘费，我女儿花园正经被我看见，是我羞辱她一场，我那女儿羞愧难当，投于此一死，如今下落不明，于是我的时运不佳，又着了一把天火，烧得片瓦无存，我与家人赵望来到这城隍庙中安身，三餐未曾用饭，肚中饥饿，不免向赵望还吃，命他去往长斋讨饭也好充饥。赵望，赵王， 哪里去了？ 赵王，哪里去了？ 别嚷啊，别嚷啊，我在这伺候着您呢。 靠啊，哎，你又睡觉去了吧？ 那没事干什么去？不睡觉啊？ 方才我的言语你可曾听见呐？ 那您再说一遍吧。 三餐未曾用饭， 哎， 肚中饥饿 啊！ 我有一命你， 哎， 上长斋讨饭，你看如何？ 要饭。 嗯， 我跟您讲个点使的，师傅的。 有话讲在当面。 想当初我们家没落的，把我呀、点给您了、是给您当个使唤小子、您要是出门呢，给您拿水银袋夹着马褥子，他没讲学跟您要饭呢。 有道是， 哎， 家贫吃小子， 哎， 国难贤助臣。 您说什么？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。要说家贫出孝子，您这岁数，我这年纪，要说得下去，那国乱显忠臣，我可比不了您呢。 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， 下不为例， 下不为例。 哎，那要干的给您兜回来，汤汤水水的，您得给我找个家伙。 我给你找来。 哎，您给我找找。 好、 哎。 这里有一个破碗， 哎， 啊、嘞，讲究了， 讲究了，得、嘞， 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 怎么着呢？ 你知道我吃什么啊？ 有，我哪知你要吃什么呀？ 我点你天上一天， 哎，好好好， 江米鸭子米粉肉 哦， 清蒸甲鱼、炸大虾， 你瞧 鸡丝儿拌粉皮儿，多加蓝蒜，我将就了。 你瞧喂，您还落一个将就、 哎、了 好了，给您吧。 什么？ 您自个儿要去吧。我上哪跟您要这个去、 你要什么我就吃什么、 哎、 啊， 这不结了、 吃什么 要什么吃什么 啊。高啊， 哎，干什么呀？ 你要来无忧啊， 我还没出门呢， 我饿坏了。 哎，您再忍着点得了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快去快来。 哎， 我饿坏了。 哎，真是的，我们袁王爷哪受过这罪呀、出门车来马去，哎，我也没要过饭呢，这要饭怎么要啊？这玩意儿还得小小的。新好的老爷太太，哎，有门，我要的是稀溜溜溜饭，滑溜溜溜菜，虎皮酱瓜咸鸭蛋，鹿尾巴根下杂面，老太太吃不动的烧饼干，小孩子抖了抖的包子馅，烩鸭条，溜鱼片，海参翅子燕窝给我半碗，穿不了的皮袄给我几件，花不了的钞票给我几沓，我这不是来要饭，简直是热病，我没有出汗。老爷太太，我去